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前沿的楼盘信息，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在家中这个装修当中啊，防盗门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它不仅仅呢是安全防盗的作用啊，同时呢现在还有隔音啊、隔热啊、装饰这样的一些作用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讲防盗门。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王丽防盗门的房红丽啊。小房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既然我们说防盗门，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啊，关于防盗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别忘了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呢有问有答啊。好，那首先呢咱们先说一说，就是目前呀、这个防盗门呢应该说家家都有了。原来我记得小房，咱们说到防盗门哈，像家里都有这个两趟门，也就是说有一个进户门，然后外边呢再放一个，再装一个防盗门。其实那样的话呢挺麻烦的。 是的，就是呢现在的防盗门跟以前的防盗门是完全两样了。现在的防盗门呢，咱们既有防盗的功能，然后呢隔音隔热的效果也非常的棒。所以说呢现在咱们家装就是一堂防盗门就完全够用了。 对， 里边的木门是完全可以省掉的。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呢又特别的方便哈、同时呢又省了钱了。因此呢就优秀这个防盗门，不仅它的安全防盗作用好，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装饰作用啊。那下面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就是防盗门它的安全级别分几级。 防盗门的安全级别呢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级别。 有四个级别。 是的，然后呢现在呢咱们大家一般的常用的呢都是甲级防盗门。甲级防盗门呢就是说它既起到防盗的功能，然后档次呢就是大家呢因为现在生活品质都上去了，一般的情况下选择甲级防盗门的顾客非常的多。 好，那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有这么四级是吧，分为甲乙丙丁四级，从高到低依次的递减是吧。那么现在咱们一般在家庭当中用防盗门用哪级的比较多？ 是甲级的。 甲级的 是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用甲级的比较多。 但是乙丙丁呢现在还有的家庭也在用是吧？ 是的。 那就说甲乙丙丁从它的性能来讲，安全性来讲，肯定是甲级会更好，是不是它的价格相对来讲是比较高呢？ 甲级门呢，就是现在的大家常用的能够接受的价钱呢，在3000到5000。是这个价钱。 那实际上呢，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防盗门的，只是比如说几千块钱啊，或者说是1000块钱左右啊，甚至还有1000块钱之内的，像这样的防盗门，我们去光顾吗？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防盗门呢，如果说它不管是从钢板的厚度，还是说锁点上呢，一般的业主不选择这样的防盗门。 实际上说到防盗门呢，顾名思义哈，这个防盗性能最重要啊。那么防盗性能高的防盗门呢，可以保护一家大小的这个生命以及财产不受不法分子的侵害哈，这大家都是知道的。其次呢，就是特别的便捷。那么一扇便捷开启的防盗门呢，方便在紧急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开门呐，离开家里边，比如说发生什么火灾的时候，如果开启时间过长的话呢，会增加很大的风险。其次呢，就是保温还有隔音的效果。门呢要安全，锁实际上非常的重要，所以买门的时候我们要先看的配套的这个锁具的防盗级别，它的材质它的材质啊等等的。关于这个防盗门的锁这方面的知识，您不妨给大家来讲一讲。 好的。防盗门锁呢，一般的现在就是您看，一般的我们都是 A 级、B 级，然后 C 级、超 C 级是这几个级别。A 级防盗锁呢，它是技术性开锁不少于1分钟。目前呢，市面上的 A 级防盗钥匙呢，主要是一字的钥匙和十字的钥匙。A 级锁芯部呢，结构呢也非常的简单，仅限于弹子的变化。你像这种弹子槽少而且又浅，所以说呢它是那个一般的开启呢1分钟咱们就可以打开了。还有呢，现在就是市面上还有 B 级的防盗锁。这种的防盗锁呢，就是开启时间呢一般呢不少于5分钟。像这种的呢，我们现在呢几乎的市面上呢也都没有了。还有就是超 C 的。超 C 呢是技术性开启，270分钟以上，防钻破时间，然后是30分钟。这种锁现在就是市面上用的是非常的多，它的也是防盗效果最好的一种锁。 那实际上这个锁的话呢，它的好坏哈，它的性能高低直接影响的这个防盗门它的质量啊，这是毋庸置疑的。 是的。 那实际上呢，现在好的那个防盗门呐，它就是个门扇与门框啊，是紧紧的密切的这种贴合在一起的。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用一张纸啊，是就可以检验，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个呢，就是也是可以用一张纸就可以检验咱们这个防盗门的密闭性。就像我们说这个门透不透风啊。然后呢，就是您在买防盗门的时候呢，就可以用一张纸在这个框和扇之间夹在中间。然后呢咱们关起这个门扇，如果这个纸是掉下来的，那就不用说它的密闭程度就是相对来说是不好的。 所以说呢，这个一张纸就能够检出这个防盗门它的质量如何，真的是非常的简便，也非常的通俗，大家就可以去简便了哈。 是。 那实际上防盗门如何挑选就适合自己的材质，这点也挺重要的。 是的。防盗门的材质呢，它也是分为几大类。您比如说像是钢制、钢木制、铝合金制，还有像我们说的不锈钢材质。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常买的常用的还是这种钢制的，它不管是从价钱上，一般的这个老百姓也是用的最多的，它比较经济实惠。然后呢销量也是占市场的90%以上。 那像刚才您说了这个钢制的哈，可以说市场上是见的最多的，而且是老百姓的用的最多的哈。那实际上这种钢制的门，它相对其他质地的是不是价格要贵一些？ 这个不是。钢制门的价钱呢，一般的都是就说 我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这个价钱， 嗯， 所以说它就是占市场的绝大份额， 嗯， 它既起到了防盗的作用，然后现在呢就是工艺也比较先进，也能够和您的内装饰相融合。 嗯，那下面呢咱们关于这个材质哈，一一跟大家来说一下。当然刚才您说它的主流啊，现在防盗门的材质用的是钢制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钢木门啊，这个钢木门的话呢很多人也喜欢用啊。 是的，钢木门呢就是顾名思义呢就是钢木结合的， 嗯， 它既有钢板又有木头的材质，这种呢就是它的造型呢和图案呢更能够以室内的融为一体， 嗯， 但是不用说它的价位呢要相对于钢制门来讲，钢制的防盗门来讲它价位要高一些。 嗯，那这种就是钢木门看起来呢就像木门一样是吗？ 它现在的工艺都是那种有木纹真实的感觉， 嗯， 对，它就是有那个跟木头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它不像那个钢制的门那样的冰冷哈，有的时候跟你这个整体的装修有点不太协调。 对， 这个钢制门呢看起来呢就比较融合也比较温暖一些。 是， 嗯，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铝合金的。 对， 嗯， 这种现在呢就是防盗门呢它的材质也是多种多样的，还有像铝合金的这种呢也是它呢，但是它这种材质做出的防盗门呢，它这个材质不是不同于铝合金门窗这种材质。 嗯，它的这个感觉呢，还挺给大家金碧辉煌的感觉，是吗？ 是的， 嗯， 你像这种门呢，它颜色呢是非常不容易褪色的。 嗯， 它也是有一定的消费群体。 嗯，另外就是不锈钢了。 对， 这个不锈钢，确实它从环保的角度来讲呢，是非常受大家所欢迎的。 是的，不锈钢呢它的防盗门就是非常的坚固，特别的耐用，安全性能呢就是更高，但是相对于说价钱来讲呢可能也要稍高，而且这个不锈钢的防盗门的颜色呢也非常的多，就像我们现在常用的银白色、黄钛金、玫瑰金、红钛金还有玫瑰红等，就是非常色彩非常的多。 嗯，那给人的印象不锈钢呢原来也就是一个颜色啊，但是现在的不锈钢颜色挺多的。 是，非常的多。 哦，那它这种颜色是怎么弄进去的呢？ 您像这种的颜色它有， 嗯，它里边会加一些什么色彩吗？ 是的。 因为它原样的这个不锈钢呢大家可能觉得就是那种灰的哈那样的一些颜色，但是呢现在很多的不锈钢呢已经是有各种颜色哈，但是它的环保系数是没有降低的。 环保系数这个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嗯，但是它的这个不锈钢啊色彩呢也多样了，所以呢也便于大家呢能够接受它，不那么冰冷了哈。 是。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个防盗门呢首先我们要挑选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材质，这个材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哈。像刚才呢我们提到了有钢制的，有钢木的，有铝合金的，有不锈钢的。另外现在还有一种呢相对就是比较高级别的，就是铜制的哈。这种铜制的不锈钢，说句真心话它是不是可能就相对比较的贵重了？嗯， 是的。您像铜制的防盗门呢一般的我们都用在像比如说高级的别墅还有银行等，就是说金融机构， 嗯， 是用在这些地方。 嗯，所以这个铜制的防盗门呐，它可能就是在防火呀、防腐啊、防撬啊，甚至是防尘方面呢，可能都有不错的表现，是吧？ 是的。 嗯，另外它的防盗效果可能就相当的好了。所以刚才您说什么银行等等这些重要的部门呢，都是用这个铜制的。 是 啊，那现在家里边有用铜制的吗？ 家里边用铜制的，您比如要是别墅区吧，我们。 嗯 啊，要是别墅区呢它就是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嗯，那像这个铜制的话可能一般的门的它的这个价格可能都得上万吧。 嗯，低下上万的少。 一般都多少钱？ 一般的两三万、三四万。 哦， 啊，然后它这个也是按平米说。 嗯 啊，七八万、十多万的也都有。 嗯，好的，那咱们说完了这个材质以后呢，下面咱们再说一说这个防盗门具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要注意的了哈。有人说这个防盗门呢它是越重越好，有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不尽然。 现在的就是防盗门的标准性能呢，均为它都是强制性的规定，强制性的规定，它是按防就是防破坏时间的长短，还有钢板的厚度等指标来综合评判这个防盗门。 嗯嗯。所以呢，就是它的级别也是由原来的一些说法的，现在有些新的变化，是吧？ 是的， 嗯， 您像那个原来的呢，它是用 C 级、B 级、A 级，就是三个级别来评判咱们这个防盗门。 嗯， 现在呢，就是说是甲、乙、丙、丁四个级别，然后评判这个防盗门。 嗯， 甲级为最高级，然后是依次递减。 嗯。那像这个甲乙丙丁哈、啊，在防盗安全级别的显示上，它是怎么个显示？就是甲乙丙丁吗？ 甲乙丙丁它也有字母代号， 嗯， 分别为 G、Y、B、D。 哦，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要看这个，还是 G、Y、B、D 看这个是吧？ 一般的呢，现在我们的防盗门呢，它都在框上或者是门扇上， 嗯， 给您分别的打出， 嗯， 甲字。乙字、丙字、丁字，就是您一目了然，您买这堂门您就可以看到这堂门到底是什么级别。 嗯，那么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就是决定这个防盗门级别的它有些什么因素吗？ 决定防盗门级别的因素，您像一般呢，它就是您要是甲级门，您不管从钢板的厚度还是填充物还是您钢板里边的钢唱的密度，它都是有要求的。 嗯，另外它这个还有一个说特别专业的做法，就是破坏开启的时间，这也是一个检验它的因素是吗？ 是的。 嗯，这是怎么回事？ 您比如说就是现在目前市场上我们有 A 级防盗门，技术性开锁它就是不少于一分钟。 嗯， 你像这种的呢，它仅限于就是它那个钥匙就仅限于弹子的，弹子非常少，弹子槽也非常的浅， 嗯， 所以说呢它破坏率是极高的。 嗯，那就是说这个门好坏的话呢，它有一个技术开启的时间啊，当然这不是说这个你那个盗窃的时候它那个乱给你开那个时间，这不是，就是有一种技术的时间哈、啊、就是技术的时间开启的时间越长，是不是证明它的防盗的效果越好？ 非常正确。 嗯嗯，好的，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防盗门并不是说越重越好啊，它有其他很多的这个标准哈，所以说呢，像它的这个门框钢板的厚度啊，门扇外的这个外板的厚度啊，门扇内板的厚度啊，锁闭点的数量啊，还有防破坏开启的时间啊等等，这些都是衡量一个防盗门它的质量好坏的一些因素了。嗯，所以说大家买防盗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防盗门，不少呢分为是 A 级防盗锁、B 级防盗锁、C 级防盗锁。那么这些都有哪些差异呢？这些锁 A、B、C 之间有些什么差异？ 它这种的差异呢 ，A、B、C 之间的差异，它主要还就是说这个技术开锁时间。 嗯 啊，现在呢，您比如说像甲级门，咱们都是超 C 级的锁芯儿。这种呢就是开启时间不低于270分钟。 嗯，270分钟。 是。 哦，那个这个时间可真够长的了。 对，你像这种的锁呢，它也就是防盗效果最好的一种锁。 嗯，这个如果是60分钟一个小时的话，270分钟得多长时间呢？ 嗯， 得3-4个小时。 是 啊、 嗯、 就才能给开开。 对 啊，这是破坏性的吗？还是技术性的？ 这指的是技术性的。 这是技术性的，这么长时间才能开开。 啊， 所以这个门呢，它的锁的功能特别棒，是吧？ 是。 啊，那实际上现在大家，您给大家提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在买防盗门的时候，买什么样的锁，实际上就够用了，也没必要就是买所谓的就是太大材小用的那个锁，也用不上。 但是现在就是防盗门、甲级门，它的配置的标准都是 C 级锁芯儿。 嗯， 就是您买甲级门，一般的这个门在2500块钱到3500块钱之间，然后这种的甲级门就完全够用了。 嗯，甲级门就是 C 级的锁芯儿。 是的。 啊，那就是相当好的锁芯儿了，是吧？ 是。 啊、 嗯， 那现在还有一种叫做超 C 级的防盗锁，这是怎么回事儿？ 超 C 级的锁芯呢，它就是在 C 级锁芯的基础上，它的开启时间就是更长了。 嗯嗯，就更长了 啊。 那我们有必要吗？我们有必要买这种超 C 级的吗？ 嗯，现在也是慢慢的就是普遍了。 嗯，就是说甲级门当中现在有的都用了超 C 级的锁芯。 对，有的就都用上了超级 C 级的锁芯。 这个超 C 级的锁芯实际上是像刚才您说的270分钟以上才能够打开是吧？ 是的。 哦，那它这个超 C 级的锁芯为什么能达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呢？ 嗯，您像这种呢，它一般呢都是弹子槽比较多， 几排 啊、有的是三排、 嗯、 有的是双面六排。 嗯嗯嗯， 然后弹子槽呢也非常的深。 嗯，那像它这种超 C 级的防盗锁的话，它比 B 级的话要更加的安全几倍？ 九倍。 哦，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买防盗门的时候一定要买甲级的，因为甲级它的防盗锁已经达到了 C 级的防盗锁，甚至有的甲级的用的是超 C 级的防盗锁。那我们比如说消费者在购买防盗门的时候，是不是要问他一下，说您这个锁是几级的什么的，有必要吗？ 一般的顾客现在安全意识都非常的强。 嗯， 他会主动的 来问。 对，他会主动的来问。 嗯嗯，那觉得应该去问吗？ 嗯，应该去问。 应该去问啊。 嗯 啊，有没有甲级的这种防盗门它的锁它的级别不够？ 嗯，也有。 嗯， 也有。你像这种的时候、嗯、一般的它是甲级门，它就是您不管是钢板的厚度、 嗯、 还是钢秤的密度、 嗯、 它是这个来评判咱们防盗门的，就是甲级以及丙级丁级、 嗯、 但是这个锁呢，您一般的您像标配要是甲级，它一般都是 C 级了、 嗯、 就完全够用。 嗯、 还有的您比如说像我家里的门就是甲级门，但是我锁坏了，或者我换的那个锁芯儿，那有可能是就是说比这个你买的当时买的那个要低级，所以说您在尤其是在换锁芯儿的时候呢，也要就是说注意这个问题。 嗯， 我就是买那个好的锁芯儿就可以了。 嗯，好的，那就是甲级门 C 级锁芯儿。 是 啊。 嗯， 那另外关于防盗门在安装和维护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您像这种我先说一下安装吧。 嗯， 您要是安装呢，就是主要是门框与墙体之间，然后呢就是要紧密结合，就是这样呢咱们就是不用担心这个门变形。 嗯， 然后维护呢，您比如说像维护这些维护呢，如果说那个锁开始咱们用的时候它可能有时候呢不好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拿出孩子用的那个铅笔。 嗯， 用那个石墨把它那个搁那个锁搁钥匙上啊，钥匙呢然后再重新开一下，然后它就起到了润滑的作用。 嗯，另外呢， 另外那就是你像这种吧，在咱们北京呢这种现象就很少。 嗯， 它冬天呢因为不是特别的冷，如果您比如说要是在严寒的地区说哎呀我这门怎么开不开了，这个时候呢您就应该注意了。 嗯， 是不是我那个锁芯里边有那个小的水珠或者哈气。 嗯， 我们就经常说哈气是不是冻上了啊，可以就是在这方面注意一下。像这种情况呢也是可以避免的，就是咱们拿那个润滑剂然后往那个锁眼里边呢就是说给它滴点儿。 嗯， 这样就起到了防冻的作用。 嗯，另外如果假如听见这个开门啊或者关门的时候它有金属的这种摩擦声咱们怎么办？ 这种呢也很常见。这个也不用担心，然后咱们就在这个防盗门的合页上滴入少许的润滑油。 嗯， 这样的就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声音就会解决掉的。 嗯， 但是呢如果说倘若没有效果，咱们呢也可以找专业的人士维修。 嗯，另外像有些门吧它就是关门的时候它的阻力特别大，然后呢就是感觉比较费劲儿。另外有时候它这个声音的过大，比如说你拉上门啊或者撞上门的时候都咣的一声，这个是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咱们业主自己呢也是可以解决的。 嗯， 就是在咱们那个锁舌头上，或者说咱们把门开开让它锁点都出来，再把这些上呢涂上点润滑油， 一般的情况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也是回答呢大家的一些问题哈。咱们看看听众朋友是怎么问的。好，这个咪咪说了，说现在我用老的这个窗纱的防盗门啊，说里边呢还有一个木门啊，是两个门，来人呢打开木门可知道是谁？如果换成现在的只有一个门的防盗门呢，还安全吗？有防御链吗？这也是很多人比较细致的哈。原来说是两个门，它里面有一个木门啊，他觉得好像更安全。 嗯，这个呢是咱们老的观点。 嗯， 现在就是装修几乎就没有里边的第二道门了。 嗯， 现在就是咱们市面上的防盗门，只要是甲级防盗门，就完全能够起到防盗的作用，隔音隔热的作用。 嗯， 然后您减少里边的那个门，然后咱们还省了好多地方。 对，另外这个防盗链，叫防御链吧。现在这个很多的防盗门都没有。哎， 很多的防盗门没有，但是有的防盗门也是有的。 嗯， 你比如说要是快递小哥给咱们送东西，然后有的那个防盗链呢，然后就是咱们就开个一条缝就可以了。 嗯， 然后把东西取进来就可以了。 嗯， 有的防盗门也是有的。 嗯，甚至有的防盗门呢它不是防御链，它有一个小的一个开关，就是在你能看到外面的那个地方有一小窗户啊，打开以后能看外边也是可以的。 对，那个也是可以的。 嗯， 你像这种带小窗户的防盗门呢，一般情况下都是比如说咱们这个房子是完全的朝南， 嗯， 或者说完全的朝东，是这样。然后呢一般的业主或者说我们销售人员都是也推荐业主选择带小窗户的防盗门。 嗯，像这种啊位置的房子用这样的防盗门有什么好处吗？ 好处非常大。 嗯， 因为原来我们家呢就是住的是这个房子就是朝东， 朝东。嗯， 啊，当时呢那个防盗门呢是没有带小窗户。 嗯， 尤其是一到夏天，我是肯定要把这个门打开的。 嗯， 然后那个有居委会来那个过来看看，就是看看安全问题，他会嘱咐我说您赶快把门关上吧，说这样不安全。 嗯， 然后呢我也就是听了，把门关上以后呢，但是觉得这屋子呢就特别的闷， 就不流通啊。 是 不流通。 后来我就换了一个带小窗户的防盗门。 嗯， 就是效果非常的好。 一个是不流通，另外有时候阳光也并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愿意打开那个门呀，窗户啊，这样可以流通起来。 是。 嗯，那实际上现在呢关于防盗门它的设计哈，一般情况下都是说一些品牌厂家它都给你设计好的，还是说有自己这个建议的这样的可能？它的设计上， 设计上呢就是每个品牌它都也是各有千秋。 嗯嗯，一般它会接受消费者，比如说你给我弄一这样弄一那样，它一般不太接受这种建议是吧？ 这种是的 啊，它都都是完全有自己的一个设计，有很多的不同的啊，一些这个不同的防盗门，然后你根据你的喜好去选择就可以了。 是的 啊， 然后你想不管是哪个品牌的防盗门，它都是样式也非常的多。 嗯， 您可以选。 嗯， 您可以自己选。 其实现在只要您选到什么甲级的呀这样的防盗门，它的这个安全防盗的效果都是不差的哈。 嗯，是。 嗯，好的，那关于防盗门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啊。那么在下半段的时候呢，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再给予回答啊。那下面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好，气温上升的比较快，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夜间呢地面逐渐的转受弱气压场的影响，空气的湿度增加，有轻雾天气，能见度的转差，驾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那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的多云渐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好，那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下午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荣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就是在装修当中这个防盗门的事儿啊。因为在防盗门这个问题上的，现在它不仅仅啊是一个这个安全防盗的作用了，同时呢现在家里边呢一般都不安两趟门了啊，里边的进户门呢都一般撤掉，就是安一个防护门了。一般这样的防盗门呢，它既起到了隔离啊，也就是隔音啊、隔热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同时呢它还有一些装饰作用，因此大家在选择防盗门的时候呢还是比较讲究的。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如果您关于防盗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呢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好，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我还是邀请呢咱们来自于呢王立防盗门的房红利，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装修最忌讳什么？专家呀总结了5个不应该哈，说这个装修呢让家居变得更加的时尚出彩，不同的风格、色彩、材质的东西和谐的搭配在一起，创造出了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过呢，作为工薪阶层啊，没有十分富裕的钱，但是又想装修出自己满意的房间，到底该怎么办呢？哎，首先呢，我们先得知道装修的几个雷区，大家呢可千万不要踩着啊。比如说射灯太多，曾几何时呢，大家呢，把屋里啊装修的时候呢，放的灯特别的多，觉得特别时尚哈，好像呢也挺奢华的，但是呢不曾想造成了很多这种灯的污染哈，因此呢大家在装修当中，这个灯啊一定要以实惠啊实际的用处为出发点，千万不要弄一些的 无关紧要的用不上的这个灯啊，实际上是没必要的。好，另外呢就是客厅的玄关太复杂，在时下住房的设计当中呢，大多是客厅连着餐厅啊，于是呢在客厅啊和餐厅当中呢就有一个玄关，应该说呢装修好玄关呢比较重要哈，它既是对于客厅装修的一个延伸，又是将客厅啊餐厅啊分离开的一个美丽的屏障，但是许多人呢就是费劲的脑汁哈，来做这个玄关，实际上设计的过于复杂了，也适得其反。因此呢，玄关可以做，千万不要画蛇添足。另外呢，就是地板还有地板砖，选择这个档次呢比较低。在家居的装潢当中啊，这个地板或者是地板砖呢，是一项大宗的开支，可以呢，伸缩性特别大啊。那么在这方面呢，有的人啊就想用特别好的，有些人呢就想用特别差的。实际上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要用中等的，最差也要用中等的，千万不要用特别差的哈。因为呢这个特别差的一些这个地板也好，地板砖也好，它首先呢它的耐磨性非常的差哈。如果太便宜的话，它的耐磨性差了，它就不好用啊，而且呢就是不皮实啊，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问题。而且呢像这个地板砖也好，地板也好，你刚一开始看着差不多，但是你用一段时间以后，好坏的品质就完全能够显现出来了。所以呢千万不要一时侥幸说我哎呀买的一些比较差的省点钱，那到一段时间以后您可能就会后悔了。因此呢咱们买地板也好，地板砖也好，一定要注意，起码要选择中档或者是中档以上的啊。另外就是电线还有水管千万不要图便宜啊，因为在整个的住房的装潢当中，电线水管也是一项大的开支。一些工薪阶层的同志呢在这一项支出当中有节支这样的想法，往往呢不太关注质量而只看重价格，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失误。因为像这个电线啊水管啊，如果质量不达标的话啊，它装潢以后将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呢工薪阶层在购买电线和水管的时候都不能降低标准，而应该呢购买高质量的电线水管以保证安全。那么也就是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该花钱的地方绝对啊不能够节支，那么不该花钱的地方呢咱们一分也不多花啊，这就是装修它的经验所得。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家里呢想升级换一个智能的门锁，您别急，一定要先搞清楚三个问题啊。不管是出于对于家门颜值的推崇，还是对于居住安全保护的提升，那么智能门已经越来越吸引人的目光了，正在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仅有少数新住宅会为业主呢配备好智能的门，或者呢在新房装修的过程当中，新业主呢也可以直接购买安装带智能防盗门的啊。但是需求最多的、操作成本最低的还是老的防盗门改装智能门锁，替换掉老式的机械锁。如果呢你也跃跃欲试，先别着急，咱们一定要搞清楚几个问题啊。在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咱们方红丽哈，说到这个智能门锁，现在咱们很多的防盗门也是有智能门锁这样的装置了吗？ 一般情况下智能门锁呢都是说业主需要，然后咱们可以就是说单买，是这样。 这个所谓的智能门锁它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智能门锁呢它就是非常的方便，你像不用带钥匙，它现在的功能一般的都是有四大功能、五大功能，指纹啊、密码啊、刷卡啊、钥匙，还有现在还有这种 APP， 就是说手机操控。 那现在咱们的很多防盗门，有的也可以用上了这个智能门锁了，是吧？ 是 啊，这个智能门锁的话，它会要求这个防盗门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用智能门锁吗？ 这个呢就是说首先要看咱们家这个门呢怎么判断呢，就是说安装智能门锁它就要求这个门有一定的厚度。如果呢要是说咱们老尤其是最老的那种防盗门，它的那厚度呢都不到那个4公分，你像这种的防盗门是完全也是装不了这个密码锁的。 它的厚度很重要。 厚度很重要。如果它在这个正常的安装智能锁的范围，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咱们都是可以安装智能锁的。 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智能锁呢真的非常方便哈，有的时候根本不用带钥匙啊、刷脸的呀、指纹的呀、密码的呀就能够开锁了。 是 吧？但是这个智能门锁的话，跟一般的门锁，刚才咱们提到什么 C 级门锁呀，什么 B 级啊，什么这些门锁比，它要贵点吗？ 肯定，这个肯定要贵。 就价格要高一些哈。但是如果智能门锁要是坏了的话，是不是就很麻烦？ 智能门锁现在它就是售后也非常的方便，然后打电话一般的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内然后就上门服务了。 像刚才您提到啊，这个智能门锁的几个方式，比如说指纹啊脸啊或者是这个密码啊等等都可以开锁是吧？但是呢也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些人在开锁的时候让别人给看到他那个输那个密码的时候，可能看到那个密码了，那会不会就是别人也根据这个密码就能开开那个门？这是不是有一些隐患呢？安全隐患呢？ 这个，反正就是你开门的时候 注意 点， 注意安全， 注意点， 所以这点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那现在呢，智能门锁，比如说我现在的防盗门，我想安一个智能门锁，这样可以吗？ 这个呢也是根据您家现在门的具体情况，然后看看就是门扇的厚度啊，还有说您那个就是锁体，因为咱们要安一个智能锁，它如果要是咱们门扇就是太薄的话， 就安不 了，然后就对它安智能锁是对咱们原有的门是有一些破坏的。 那现在比如说我要是买一个防盗门的话，我可以跟厂家说我要智能门锁，因为现在很多的防盗门它不是智能门锁的是吧？ 是的。 我要是要求要智能门锁的话，它是要加钱吗？我说它 那个智能的门锁是需要单收费的。 哦，单收费是吧？ 是。 智能门锁的话是有这个保修的吗？ 都是有保修的。 都是有保修的。 都是有保修的。 那关于智能门锁这事儿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说这个共享家居哈，共享家居这个事儿。那么共享家具这个节奏您是不是要跟上呢？咱们看一下啊，说住建部等部门呢联合印发的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当中提出，说要继续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建立呢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那房子呢由重购到重租啊，体现了发展租赁市场的一个紧迫性，这似乎呢给共享家具的这个行业带来了新的契机。那么2018年将是共享家具发展的关键一年啊。确实这个2017年呢，共享家具呢成为了一个新的风口，多家的共享家具品牌呢不但迅速的成立，并且呢获得了资本的青睐啊。但是和大多数的共享产品的这种所谓的轻的特点相比，那家具的这种这个花样迭出，频率低，体量大啊，运输成本高，分类多，整个产品呢无疑就是一个重字了。但是呢去年啊，住建部门呢联合发了一个就是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的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这个当中就提出要继续呢深化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建立呢租购并举的这个住房制度，房子由重购到重租，体现了发展租赁市场的一个紧迫性，这似乎呢给共享家具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所以有人说2018年呢将是共享家具发展的关键一年。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家电行业售后服务市场呢是蓝海渐现。2018年2月8号的消息说，消费升级的新趋势也让注重更新换代的家电市场迎来了又一轮的春天啊，智能化家电逐渐的崛起。由于呢家电产品售后服务呢日益旺盛，专门定位于家电售后服务的蓝海市场也逐渐的兴起来了。那其实说到这个售后服务这个事儿啊，我想问问这个咱们小房，关于这个好的防盗门的品牌哈，它这个售后服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吧？ 是。 比如说他们会做一些什么呀，关于售后服务这块儿。 售后服务呢，首先呢，它就一般的防盗门的售后服务都是一年之内都是免费的。然后呢，你像有的呢，它就是打出它那个其他品牌的那噱头，说保修五年、保修几年的，其实呢也不是这样。您一般的要是防盗门都是保修是一年的。 那他为什么说保修五年呢？为什么打出这种噱头呢？ 那就是那个。让您买他的货。 那他真能保修五年吗？ 其实有的时候吧，这人可能就干干就不干了，你再找这人都找不到了。 嗯， 其实您当时选防盗门的时候呢，还是应该选择就是大品牌的， 口碑好的， 口碑好的，然后讲诚信的。 对，也许可能当时买的时候贵一点哈，但是你放心呢，你各个环节都不会掉链子呀。是吧？ 是。 因为现在有些人呢，可能买防盗门的时候只是图一时呢价钱便宜点儿，但是买后呢就一大堆的麻烦，你会真的是很不快乐的。 是的，你像油漆售后这块，如果您要是选择大品牌的话呢，它可能您出现什么问题，它真的是第一时间就赶到。 那说到门的这个保修哈，售后服务这块，比如所谓的一年的保修，它会保修什么？有些什么是不在它的保修范围之内的？ 要是一般情况下，主要只要是您自己人为的，您比如说安装完了这个防盗门，在装修的时候呢，有时磕了呀、碰了呀，这个呢就不是我们保修范围了。但是在一年之内，您比如说像什么锁不好使了，这锁芯儿、锁体，这些都是我们的保修范围。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我们下面的安居快讯。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说开春了啊，装修要多留心。那受国家政策还有房地产市场波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啊，2017年装修呢着实有点是累心啊。但是2018年不仅是价格上的涨带来的压力，其他方面呢也需要消费者呢多花点心思了。业内人士也透露了，说有些北京市场上活跃的家装品牌将在2018年转型做平台化的运作，与设计工作室呢合作啊，做起为消费者呢牵线搭桥的生意。同时呢还有很多已经相对成熟的互联网家装品牌也在2018年呢有了些小的变化，消费者呢在选择谁来为我家装修这件事情上恐怕还需要费些精力啊。也就是说呢2018年以后很多企业呢可能要重组啊，会有些变化，尤其是呢北京的疏解人口的力度也非常大，所以呢在2018年开始装修的时候，大家在选择一些品牌啊，一些公司企业给你装修的时候，可能你要费点心了。因为原来呢可能大家认为的一些企业呢也许可能退出了，或者说呢他有其他的这种想法了，所以这点很重要啊。其实关于防盗门这块也是这样的，是吧？就是从2017年来讲的，应该说北京的这个疏解力度啊，或者说对于企业的要求也非常大，是不是有些品牌也在转岗也在变化？ 应该是， 据您所了解 啊，应该是。一般的现在就说那个业主呢，他也都是选这种品牌化的比较多，认可说多花个千八的也是买个好一点的，性能好的。 就是因为我知道您呢也是在那个大的什么购物中心啊来经营自己的品牌哈，就您的周边或者说您所了解的你们防盗门的一些品牌，当然咱们不用说出品牌的名字啊，有这个就是变化的吗？现在您所知道的 有。现在呢以前呢就是卖防盗门的品牌非常的多，现在呢就是集中的也就是那几个大品牌。 就有一些没有规模的哈，可能呢在有些方面上不备受认可的，就有些转了。 对，他自己本身他就转型了。 那么在有一些品牌转型的这种情况下，现在咱们现有的这些品牌它的价格会不会也有一些波动呢？ 波动呢应该不是很大，而且现在这防盗门也是不断的升级的，也是越做越好的，所以说 我所谓的波动就是说有一些品牌它不做了，就造成呢这个市场的相对比较集中，那相对比较集中的话，大家在选择防盗门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哎呀原来可能我的生意比较少一些，现在呢相对多一些，那我会不会水涨船高，会不会有一些涨价，有这种可能吧？ 反正我们这个品牌是 没有 的。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现在疏解人口或者说疏解企业就不符合北京功能的这些企业可能都要往北京周边走。你像防盗门，它是在制作的整个流程和工业当中，它会有一些环保问题吗？ 这个也是有的。 有的。所以说它的一些工厂现在也是在北京，还是说已经疏解到北京之外了？ 一般的防盗门呢，它的生产基地都是在浙江。 在浙江。 哦，原来也一直在浙江是吗？ 是。 哦，那就好一些。所以就是说，如果在北京买的话呢，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你像现在有一些那个品牌的一些东西，建材企业，它都离开北京了。这时候它比如说要从那个地方运到北京来，它会有一些运输上的成本。所以这个成本呢，它要加到消费者的这个钱上面。 是。 啊，所以防盗门应该说还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吧？ 对，大的生产基地就是在南方，在浙江，咱们北京几乎就是没有。 咱们北京有防盗门的品牌吗？ 北京防盗门的品牌 不多 啊，不多， 不多， 嗯， 都是一些外地的一些品牌，是吧？ 对。 哦，那所以大家呢，在购买防盗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多浏览一下啊，多浏览一下，看一看，这个它的诚信度啊。它的质量啊，它的各方面的服务怎么样啊？这点很重要哈、啊，不要以这个价钱作为选择它的唯一标准啊。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咱们看看听众朋友是怎么问关于防盗门方面的问题的。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有这么几个问题呢，咱们来问一下啊。一般的比如在装修当中做这个木门的话啊、做门的话呢，一般可能它有一个制作的周期，是吧？一般都一个月左右。 是。 那防盗门需要吗？ 防盗门如果要是咱们那个您比如说要是非标门，防盗门它一共有七个标准的门，如果您家的那个洞口是就是适合哪一种，你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一般在一周之内然后咱们就可以安装了。但是您比如说像好多别墅，还有现在咱们农村家里边也建那个二层楼，那时候它也需要防盗门，一般呢都是属于不是标准的，它就属于非标了，它制作周期也是30天左右。 嗯，就说非标的它是有一个制作周期的，如果不是非标的话就没关系，一个星期以后就可以拿来了。 对。 啊、那如果是非标的话，这个防盗门它的价格比一般的可能要贵一些吗？ 这个呢就也看您那个大小了、它就是非标门呢它都是按平米说、就不是说这一堂门是多少钱。 嗯，就多少钱啊？ 对。 那实际上这个防盗门的话跟一般的木门它有区别吗？像一般的木门一汤门它都包括什么什么哈，这个防盗门都包括什么？ 防盗门就是门扇门框，就是您有一个洞口，我们把门就给您安好了。 嗯，就一个门扇还有一个门框是吧？ 对， 就够了。 啊、 那您觉得在装修当中这个防盗门什么时间安比较好？ 这个呢都是就是说您只要说咱们家那个沙子呀、水泥呀、瓷砖都进去以后，这个时候呢工长也会问业主您家换不换防盗门呢，然后如果您要是换，让业主那个装修的师傅就会说那您赶快换。 那就是说呢就是比较早安也可以是吧？ 这个原则上就是应该早安。 但是一般的那种木门的话就不用那么早安哈。 对，木门都是木门也是先定，但是它是最后一道工序。 对， 您都装修完了，最后再装木门。 但是防盗门可以啊、弄好了，基本上就是什么时候安都没事儿哈。但是安的话会遇到一个问题哈，比如说这个防盗门你安完了以后，这时候工人呢在你家里边不在装修呢吗？这时候这个钥匙呢也要给人家一把，是吧？也要给人家一把。但是呢，你说这个钥匙他都用过了以后呢，你再用的话会存在这个安全上的隐患。现在很多的防盗门是这样的，就是说，师傅装修的时候，他可以给他一把钥匙，是吧？可以开关门。 是。 然后呢，等他们走了以后，人家退场了以后，你家里人住进去了，这时候呢，有一个功能就出现了。来说一下这个功能是什么？ 这个呢，就是说的是 AB 钥匙。 嗯嗯。 一般的呢，现在咱们市场的防盗门呢，就是有级别的防盗门都是有这个功能，就是 AB 钥匙。 嗯。 就是在您装修的时候呢，用 A 钥匙。装修师傅一把，然后咱们业主一把，等咱们装修完了以后入住了，然后咱们再用 B 钥匙 去开这个门，然后咱们的 A 钥匙就自动作废了 啊，就自动作废了， 是 啊，所以呢就没有什么安全的隐患了， 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 对，所以这点呢大家就放心了啊。 嗯， 另外呢，在安装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吗？ 安装的时候呢，就是说咱们呢，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师傅也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他在安装的时候呢，您比如说像给您填充的发泡胶什么五的呀，都会给您填充严实了。然后呢，就是六根膨胀螺丝呢，也会就是按照就是原子给您就是给您弄好。 嗯。 然后说咱们这个门呢就不会走就。 嗯嗯。另外在安装防盗门的时候，怎么有些人说还要什么有水泥啊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有水泥呢，这是原来安装，然后它那个靠边跟那个墙之间，还有说这个框跟那墙之间是填水泥。 嗯， 现在一般的咱们都是用发泡胶了。 嗯，都是要发泡胶就可以了是吧？ 对 啊。另外呢，关于这个安防盗门哈，可能有一些呢是免费的，有一些是需要收费的，关于这方面您给大家梳理一下。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免费的。 嗯， 然后您买完这个防盗门呢，就其他的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然后您就是师傅给您上门安装，然后您检查合格，打尾款给师傅，就是没有任何单收费的地方了。 嗯， 一般的都是含的， 都是含的，所以这点也特别重要啊。 对。 另外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去订了防盗门了，如果我订上以后，是不是先要交一定的钱，一个定金？ 这个就是因厂家而异了。 嗯， 你像这种情况，有的就是说交全款，有的就是交定金，都是不一样的。 嗯嗯。然后呢，这个师傅用不用到你家里来，先给你再量啊、测呀、什么这个一些尺寸要量一下吗？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哦， 而且这也是对，这也是每个就是卖防盗门的厂家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 嗯，或者就是说你买防盗门的时候，你把你自家的这个门哈，什么长啊、宽呀、高啊等等都要量好了以后，你到那边去买的时候按这个尺寸是不是也可以呢？ 对，也可以。 嗯， 但是您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品牌的防盗门，就是也是需要，就是即便说您给我们提供尺寸，我们也要亲自去您家测量。 嗯，这个是保证呢它更加的稳妥哈，别出现什么问题。 是 啊，像一般的都是说有师傅上门去量吗？ 对，一般的都有 啊， 因为牵扯到好多就是现场的具体情况。 嗯， 就每家跟每家不是完全一样。 嗯，所以说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些装修的朋友啊，一般是有两次的买防盗门哈。一呢就是说你订完了以后，师傅要亲自到门到你家里来啊，给你这个门呢要量一下， 是， 这个是大家注意。然后第二次呢就是来装门了， 对，然后就是安装。 嗯，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呢说了说防盗门方面的一些知识哈。当然了，这些都是一些皮毛的啊，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突发事件的一些产生等等的哈。 是。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你要装修了要积累这方面的知识。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作为基础的话，装修基本就能够相对比较顺利哈。否则的话呢，可能就会一会儿出问题了，一会儿出问题了，你没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啊，就会造成你非常的慌张，也是非常的狼狈。所以咱们经常说装修呢，有的时候确实会给你的家庭啊，会给你自己的情绪呢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因此咱们还是要多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啊。嗯，好了，那非常感谢呢来自于王丽防盗门的房红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城市文化范儿。 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